啊，今晚請到吳明德教授嚟啊，打個招呼先。OK， 大家好。 啊，咁咧就你知西涼啊，即係唔喺香港啦。 哦， 即係唔喺香港嘅時下至翻嚟，咁我哋即係可以作反噶。即係我上個禮拜話想作反噶啦，咁人哋問我想咩作反啊，後邊啲公仔咯，攞曬落嚟玩嗰陣間嚇。有時間攞嚟玩，趁佢唔喺度 ，OK， 佢會睇到好嬲噶啦。我攞佢啲公仔落嚟玩，咪由佢嬲咯。而家隔咗咁遠，佢都冇嘢可以做。但係世界上好多嘢係可以做嘅。 嗯， 譬如真相咧，我哋係可以做到揾個真相出嚟嘅。 係啊， 可以尋找出嚟嘅。不過有啲人咧，尋日咧就亂噏， 嗯， 同埋亂做。走咗去拉咗林卓廷同埋許智峯等多人 ，OK， 告佢哋暴動罪同埋妨礙咩司法公正罪。咁咧，大家都知道咧，舊年七月二十一日傍晚至到夜晚發生嘅事咧，其實係黑白分明，好清楚，好清楚噶啦嚇。唔知點解咧，有啲人今日咧就會調轉嚟講，啊，仲。其實不是振振有詞，講講下咧，自己都騰騰震。咁今日題目乜嘢啊？今日題目就係説謊者，就係説謊者。咁啊，英文嗰度咧就係用咗借咗聖經嘅英文。嗱，聖經十戒裏邊咧咩 ，thou shall not 乜 ，thou shall not 乜咧就借嚟洗下。thou shall not lie， 你唔好，你唔準講大話。因為謊言實在處處 ，OK， 一個謊言冚一個謊言，一個大話冚另外一個大話。呢啲嘢咧，謊言令我哋諗起預言。預言咧就喺應該七十年前左右，喬治奧維爾咧就寫咗1984呢本《Big Brother》點樣控制我哋嘅書，亦都講到一個咧點樣講謊言。在1984裏面，即係歷史可以隨時去刪改，啊，黑變成白，白變成黑。另外一本咧就冇咁嚴肅嘅，叫做《Animal Farm》，就動物園莊，就講只大肥豬咧叫做拿破崙，同埋成班豬咧就欺騙其他動物。咁啊，大家耳熟能詳，但係呢啲咧當小説咁睇嘅啫。但係現實咧，香港咧真係出現。教授，你又真係即係，我都唔知點講啊！ 1984令我諗起咧，香港嘅1984就係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係 即係嗰陣時九月定十月啊。咁啊，去到1985年5月27日咧，就正式去聯合國登記啊嘛。咁原來啊，奧維爾已經一早咧睇到1984呢個嘅呢個數目係咁重要啊。咁啊，喺琴日發生嘅事咧，其實你可以用我哋普羅市民咧，如果去日常生活咧，就好容易分得清嘅。你去街市買嘢，咁啊有機嘅蔬菜，特別係貴過冇機嘅蔬菜，係咪？咁啊，而家嗰個科技咧，同埋科學發展到咧，就好多冇機噶嘛。咁啊，最冇機嗰啲咧，就好似我哋睇 Terminator 嗰啲 AI 啦，係咪？咁佢係全部都係用機械製造出嚟，同埋任佢操控啦咁。咁而家琴日發生嘅事咧，就話俾你聽，香港原來咧發展咗兩類人，一類係有機人 organic person， 一個咧係inorganic person。 係點為之有機、有機同冇機咧？ 我哋係自然透過我哋嘅祖先代代繁殖落嚟 carry 佢啲 DNA 啊嘛。咁咪好自然就有喜怒哀樂啊，好有人性嘅。咁我哋呢啲 organic 嘅 person 咧，就係會識得辨別是非嘅。咁如果你當你俾人基因改造嘅話咧，抽咗你某一啲善良的基因啊，識得辨別是非的基因咧，就你變成係 partly 一個咧，我哋叫做 inorganic 嘅 person。咁當然你係 inorganic 嘅 person 嘅時候，你發覺你好難自控嘅。咁所以咧，佢哋就會訓練你咧，講翻你哋 inorganic 嗰個世界嘅嘢啦。 咁即是話你每一次講嘢，你只係用主觀、你識嘅認知裏邊啲 inorganic person 就講翻個 inorganic 世界認知嘅嘢，然後去解釋咧普及世界裏邊發展出嚟嘅客觀事物咯。所以你就啊，點解會聽咗之後會有指鹿為馬癲？即係顛倒是非黑白啊咁。咁嗱，你話好似今日啱啱保釋咗咧，就係因為起碼我哋啲法官咧都係冰雪聰明嘅嚇。咁當然你控方梗係唔俾佢保釋啦咁。但係同樣我哋冰雪聰明咧，就係我哋啲小朋友啊。咁嗰啲小朋友咧，如果你將鏗槍集或者721嗰啲所有在 YouTube 度播的片段，很容易做的呢個實驗，就係咧，原來人類咧 back to the basics 嘅時候咧，最能夠判斷是非黑白最快的咧，就係我哋咧少過十歲年紀的小朋友，即係佢又讀咗幼稚讀一二三年班嗰啲，你俾呢啲片段佢睇咧，你就問佢，你睇到啲嘢邊啲係是非？邊啲係黑白咧？佢就即刻答到你啦。咁你咧，你唔信你就每一個家庭咧，而家一陣間你就做呢個實驗咯。嚇，呢個實驗咧，我諗得出嘅結果99.9% 嘅小朋友咧，因為佢係正常啊嘛。佢係 organic 啊嘛，今日仲未曾被人訓練 inorganic 啊嘛，所以佢講俾你個答案咧就係啱噶啦。咁啊。 赤子嘅説話啦。 係啊，你用呢啲， 即係國王的新衣， 睇你就知嘅。咁但係。大家亦都唔好咁擔心，因為咧，我哋經過呢年幾嘅喺香港發展所有嘅事咧，其實係強化咗我哋每一個人咧去睇是非黑白，同埋咧即係牽涉入嚟咧，我哋思考嗰個情況咧加強咗我哋辨別嗰個辨證能力啊。然後咧，你就會發覺到咧，啊！而家你就算唔講任何嘢，即係唔需要我哋分析嘅啲事一出，譬如佢琴日走去拉呢兩位議員嚇，咁我申報你嘅兩個都係我好朋友，亦都當日有聯絡嘅，喺7月21日當日有電話聯絡過。好啦，咁所以我梗係知道發生咩事啦。咁但係。他要這樣去顛倒是非黑白，其實呢是很痛苦的過程，因為他以為可以篡改了那個歷史，但實際上呢做多少事都沒用，因為我們香港的市民已經變成一班好像法官那麼冰雪聰明，也都好像我們的十歲小朋友懂得很直接用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的 DNA 就分辨到真善，還有呢虛同埋乜嘢叫做咧啊虛偽，咩叫做係真心嘅？全部咧好容易分辨到所以唔使擔心。 教授你好善良喎、第一即係你講到咧就話分兩種人啊，經過基因嘅，而家有個字咧都係舊年學叫基因剪輯啊，剪輯 edit 咧，原來呢個字咁咧就由有機變無機，有機咧。就即係裏邊咧係有啲善良嘅因子，冇機嗰啲咧就冇咗是非黑白之心，即係佢已經冇咗嗰樣嘢，佢少咁啲嘢，唔係天生噶，後天咧俾人剪輯咗啲嘢出嚟，我又唔係咁睇喎 ，OK， 咁你嚇你 即係有啲人咧就係善良嘅，咁啊但係我睇我哋有時善良嘅同埋。邪惡的因子都並存，問題是我哋係用我哋自己的修養，或者通過宗教或者通過教育，係邊樣克服邊樣，正勝邪，或者邪勝正 ，OK？ 我的睇法就是未經剪輯嗰啲咧，就係轉我哋叫有機人物人類咧，就係好似你咁善惡正邪都有，然後透過咧。我哋後天嗰個教育啊，我哋嘅經驗啊，同埋我哋嗰個選擇咧，就大部分99%都係正勝邪。但係我正話講話嗰啲冇機嗰啲咧，就好似等於如果你食雞，啲雞咧有機嘅雞就是走地雞。如果冇機嘅雞咧，就係大大隻隻。 就一世困喺個籠。 啊，唔係大大隻隻，睇落好賣相。 嗯。 然後咧，佢喺過程裏邊成長過程，佢享受咗一啲嗰啲物質上嘅。 但係 出咗，但係出咗嚟之後咧，你到你咧供應咁人類食嘅時候，啲人類就會唾棄佢。 係。 嚇，咁同一樣嘢啫嘛，啲 inorganic 嗰啲，佢梗係挑走咗佢嗰啲咧善嗰邊啦。 嗯。 教佢咧，你變成一個 inorganic 嘅人嘅話咧，你咧淨係學啲。學啲咧即係點樣去壓制啊？點樣去獨裁啊？點樣去顛倒是非啊？嗰啲就得㗎啦咁。咁你就養到你肥肥白白㗎啦。咁可能你揸靚車住大屋，然後咧出入好似好多人去簇擁你，但係去到最後一刻咧，當人哋要你唞最後一啖氣嘅時候，原來你係被唾棄嘅人咯。 嗯，嗱，你唞。最後一啖氣，被妥氣，你就牽涉到一個宗教的問題。嗱，你話我咧就唔係基督徒，亦都唔係天主教嘅。不過咧，即係我都聽過一個西方嘅傳說，聖彼得呢個基督教嘅譯法啦，或者聖百多祿呢個係天主教嘅譯法啦嚇。咁啊，佢傳說咧，佢咧就喺天堂裏邊咧。把守大門，係嘛？即係你講到話最後一分鐘妥協啊嘛，邊個啊？佢係有權拒絕啲人咧係進入天堂，即係接受審判。OK， 即係呢個係傳說嚟嘅。即係如果我係聖彼得，我係聖百多祿，我就要話俾你聽咧，你頭先講嗰個咧就嗰啲現實世界複雜好多。亦啲人邪惡好多，理論上宗教係導人向善，但喺現實嘅世界裏邊，部分唔係全部嘅天主教徒同埋基督徒，你哋可能識嘅人，可能唔識嘅人，佢哋做出嚟嗰啲嘢，你頭先所講嘅善惡分明，宗教並冇造化佢哋，佢哋天天講大話。我只是嘆息，我亦都即係喺社交媒體噏埋曬嗰啲嘢，簡直係唔係人話嚟噶？講完呢啲嘢就講點樣點樣虔誠，幾時即係受洗啊？幾時乜嘢？或者得閒咧就落引述啲神學嘅書出嚟。但係呢啲嘢嘅。我都係好表面，實際上佢哋個心去講出嚟嘅嘢，同埋對是非黑白嘅判斷，簡直係比起嗰啲唔信教嘅人都不如嘅。 咁呢個咪即係等於 真實在係令你好失望。 等於中共嗱， 有啲 大外孫咯，阿司馬南咯， 係 啊，乜嘢係工作，乜嘢係生活咯？ 嗯， 你佢需要工作嘅時候，佢就係講。佢啲 inorganic 嘅嘢啊嘛，咁佢咪係工作緊咧？但係佢嘅生活咧，梗係唔會同我哋咁容易得到滿足噶， 嚇！ 只不過咧，你睇唔到佢痛苦啫嘛。 我唔知佢哋痛唔痛苦啊嚇！佢哋講到係好好生活快樂嘅 ，OK？ 唔係，當一個人咧，佢如果未曾被洗腦之前，佢就有痛苦與唔痛苦啦。當佢被即係基因剪輯咗啫，之後咧，咁佢咧又識得要唔痛苦嘅時候，佢都咧冇咗呢個基因咧去 stimulate 佢話啊，你應該唔痛苦啊，係嘛？ 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好複雜嘅問題，亦都令到湛各陽數次係怒火沖天嘅事，就係點解呢啲人係咁樣嘅？點解啊？即係你話上帝生力，上次上嚟嘅時候，上帝生人人平等。喺現實生活，你見到呢班天主教、呢班基督教部分，唔係全部啊。講出嚟嘅説話，你係慘不忍睹啊！嗰啲唔係人話嚟㗎，喺社交媒體講，或者對住啲朋友、對住啲同學講，嗰啲唔係人話嚟嘅，是非黑白完全係顛倒嘅。 呢啲喺新。即係我哋要明解佢。 你哋知道邊個㗎啦？你哋識身邊朋友都有㗎啦，唔使問我啊。 唔係咁，我哋明解佢哋 但有些人可能佢質素未到你咁嘅層次。 啊，唔使質素噶，我睇。 咁佢 係有啲人 佢係咁樣嘅層次，但係你理解佢，但係你唔會同意佢啊嘛，係咪？你理解你唔同意佢，因為咧你唔會自甘墮落啊嘛，係嘛？但係你理解佢咧，你亦都唔會自尋煩惱啊嘛。你明知佢係咁，你咪由得佢咁咯。但係我哋咧就擇善而固執，然後咧堅持做自己 doing the right thing， 係嘛？嗰啲唔識得明解的人呢，你也不需要怒氣，是吧？不由得他呢，時間呢會磨練到他。 我希望如此，我但願如此。啊，不過講返，即係721呢樣嘢，過咗一年，雖然警監會有個報告，但其實呢，基本上呢，個detail呢，係仲未水落石出嘅。咁啊，儘管咧，我估下，尋晚有批藍絲嘅朋友咧嚇，即係以及海外嗰啲親共港人啊，可能喺度慶祝啊。原來咧，即係警方出嚟講咧，嘅嘢咧係真相大白啦，水落石出啦，即係還差人一個公道啦嚇。同埋咧就重新同我哋温習咧，一啲成語叫做旗鼓相當。旗鼓相當啊，即係非常之好喎嚇。 唔係啊，咁我哋 即係但係好短暫喎。今日 而家我哋啲港共政府喺度學習階段啊嘛。 嗯。 因為我哋要學習咧，我哋前嗰70年完全唔識得中共政府嘅操作同埋中共嗰、那個嗰、那個制度啊嘛。而家咧唔係開始呢一年開始咧，港共政府就開始學習咯。咁所以咧，而家嗱出開始俾你睇到啦。就哦，原來人哋70年嘅中共政權咧係顛倒是非。咁啊，而家我哋係一歲啫嘛，港共政府一歲。咁所以咧，梗係硬硬殘殘噶。點解啊？因為其他嘢未人配套未做好啊嘛。即係你仲有新聞自由，你仲有言論自由嘅話，然後你仍然可以睇到 YouTube 睇到咧鏗槍集。咁而你又去 copy 翻人哋70年嚟做得好成熟嗰啲，因為咧。人哋中共裏邊係冇得睇 YouTube， 冇得睇鏗槍集，冇得咧知道出邊發生咩事。咁你所以咧，你用即係你叫咩？你用人哋篡改歷史嗰個 approach， 但係咧其他配套就唔能夠支援。咁所以而家咪出到嚟嘅結果就好似琴日喺記招度，你睇到我哋啲聰明嘅記者點樣帶動佢哋去講，等佢咧。是完全咧暴露於將佢嘅方言暴露咗出嚟咯，就係因為我哋仲有其他嘅配套。咁當然咧，今年港共政府開始第一年去學習中共啦。咁然後咧喺我哋港版國安法之後，全世界都當一國一制嘅時候，佢都有好需要有啲長時間嘅學習過程。但係對我哋香港啲年輕一代就好慘啦，因為咧我哋未來嘅諮詢自由啊。我哋嗰、那個doing the right thing 嗰啲普世價值啊，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咧，會慢慢咧被剝削啊，被抽離啊咁。咁到時你就會睇到咧，越嚟越似國內嗰啲嘢啦，係咪啊？不過好在呢個世界，我哋又唔使咁絕望，因為咧今次已經唔係蘇聯咩鐵幕國家啊，我哋中共嗰陣時嗰個觸目國家嗰啲咁樣嘅情況啦，因為咧有咗 digitalization 之後咧，所有嘅 數碼化， 所有嘅 information 無遠忽屆。咁所以咧，如果你用翻鐵幕同觸目嗰陣時嗰種欺騙人民嗰個 approach 咧去做咧，就係等歷史去妥協你啦。咁所以咧，我哋嘅即係我哋嘅極大希望咧，就係。嗰、那個諮詢普及同埋咧，不能夠可以控制嗰樣嘢咧，令到啲人民起碼我哋深信我哋香港嘅人，香港嘅人民咧係唔會被佢咧係改到啦。啊，只不過好多人唔出聲啫嘛，唔出聲咧即係越嚟越心噏係嘛？但係咧心噏係會令到個人咧抑鬱嘅。咁唔使心噏，我哋仲有咧5G 啊、6G 嗰啲。諮詢科技的希望咧，令到咧所有嘅諮詢科技難都難唔到，咁所以個世界咧係會咧透明化，越嚟越透明化。咁當個世界越嚟越透明化，所有呢啲謊言咧係唔能夠存在咯。 這個呢都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嗯、 面對同一樣件事呢，大家呢可能同一樣嘢，可能佢係有真係不同嘅判斷噶。阿教授，不過咁講，你係成熟嘅人，你係有智慧嘅人，你自然能夠判斷到咧是與非、邪與惡。但係有啲人即係教育水平好高，你見到嗰啲嘢咧，佢係你好奇怪，佢只係睇細嘅嘢嘅啫。看側面的他的智慧一定高過湛國人，應該這樣說，他們的智慧一定高過湛國人。我承認我只是說平庸的人來的，不 是 Toby、他知識可能多過你，智慧高不過你，因為呢知識呢你要經過經歷嘛，你有知識經過體驗和經歷你才能夠變成智慧。原來在他經歷和體驗的過程，即是入了廚房之後 process 了出來的知識呢，原來是向壞方面走，那即是說他沒有智慧咯、是吧？所以分開、知識可能很多的人呢，只不過他看多我們幾本書或者呢勤力、在各方面搜集資料，但是他的腦的 process 呢，如果他放了一些基因下去呢，是被人抽走的善良基因，那他看這些惹出嚟嘅產物咧，即係經歷咗呢、這個processing 嘅步驟之後咧，出嚟咧原係零智慧咯。 嗯。 啊，咁你就知啊，阿 Toby 哥，我認識你咁耐啊，你係好有智慧嘅人嚟嘅。 哦 ，I don't think so 啊。我就係唔夠智慧，所以要揾阿教授上嚟。 唔係，我哋大家分享唔同嘅嘢啫。 嗱，我哋講翻樣嘢咧，即係很多人覺得去年的事、即有部分人是搞搞震的、即但是、他們直情覺得是搞搞震、他們看不到抗爭者其實是武權的一方、 即是沒有公權力呢， 沒有公權力、執法部隊即是差人是有權的一方、 你講 這個呢樣嘢呢，其實在我眼中呢就真的不是很難明白的，因為我一世都是打工仔嚟嘅，翻到公司你知道邊個有權，邊個冇權噶啦。你繼續。 Toby， 你又不用擔心喎，因為去年11月嗰個區議會選舉咧，就話咗俾你聽，所有嘅嘢原來咧去到尾咧都是很公道的，因為咧仲係我哋香港人咧仲係咁可愛地咧、以為我不表達啦，到我要表達嘅時候，我就講投出咧我心中的一句說話，就是什麼叫對，什麼叫錯。所以呢，為什麼能夠呢，除了特別安排那個離島區議會、其他呢都是告訴你那個 majority 是怎樣才能我們呢繼續可以很欣喜，因為這樣、 就是欣喜 當然了、 但我呢在欣喜之餘，當日我都很開心的、即我真的收到很多朋友的 WhatsApp 給我通知我說哪個區勝出，哪個區算勝出，而勝的比例有多高啊？點點點。但最後尾我哋睇個總數字咧，其實咧即係所謂反對派，即係包括埋泛民啊、本土啊、抗爭派，加加埋埋係57% 啫。仲有超過40%嘅咧，係 the other side。the other side 嘅，即係佢哋係仲有呢樣嘢。After 咁多，其實好清楚不過嘅真相喺你眼前。他可能告訴你這些是 optical illusion、It's not real、其實那些暴徒那些僆是比差人呢是更殘暴、有差人甚至要向暴徒求饒、我聽過一個天主教徒，一個 well educated 拿著加拿大護照、的天主教徒說，他說、你們怎麼搞、其實呢那些差人啊，要向啲僆仔暴徒求饒啊！我哋點可以同情啲僆仔啊？係咁都講得出嘅，即係呢個人咧，即係呢啲人應該咁講。我唔針對個別人，我係針對嗰類人啊。自己係民主國家嘅公民，即係當然佢係華人啦、民主國家包容你哋，佢哋嘅憲法主張呢個多元文化，你哋係受到尊重。No matter where you were born。 嗱，我唔識呢個人啦，不過咧，我就咁從咁樣去睇咧， 有好多個 degree 㗎呢個嚇。 咁佢有 degree 即都話佢只不過讀書多啫，唔等於佢識得去處世啊嘛，係咪？但 係就係佢識得處世啊， 唔係即係拜我哋嗰種 standard 啊，即係我哋要平衡噶嘛，即係你啊，你要生存落嚟之後，你要追求嗰啲嘢，我哋話用 Maslow 嘅 needs of law， 咁、你係咁樣一層層咁啊，係咪？但係佢係要又要體現自己嘅存在價值。又要有一個同溫層的支持，即係佢要睇好多嘢之後咧，佢就唔識得點樣去將自己去行去咧 self actualization 嗰個 process 咯。咁你冇辦法㗎，你對呢啲人，咁你只有一樣嘢，其實我哋嘅善良同埋我哋嘅正義咧，最終必得勝，一定要有呢個咁嘅信念。 係要有呢個信念。就算你笑我哋天真幼稚都好，我係信呢樣嘢㗎。 只不過係有些人。或者有些人他一世都不會懂，他一世都不會懂，你沒辦法喚醒他的時候，你也不需要為他而擔憂，因為他會這樣繼續生活下去的 。我不知道為不為他擔憂，不過呢我又想多一層，有時我們在社交媒體即包括 WhatsApp 啊WhatsApp 好啊Facebook 啊或者是WeChat 好啦、或者 Twitter 啊那些啲好啦，有些人講的說話他是不是講給我們聽呢？ 或者是收錢的 不是尤其是在 group 裏面，尤其是當 他有些東西是人人都看到的時候，到底這些說話是不是講給湛國陽或者湛國陽的朋友聽，或者講給你吳明德教授或者所有人聽呢？我又覺得有時未必是，因為有些人我真係頭先嗰位我認識得佢，個人冇得頂嘅，好到嗰度好好好人嘅，即係會唔會佢為咗生存，佢要喺嗰個 group 裏邊，佢一定要講一啲説話咧，令到個 group， 你知 group 百幾人噶嘛，有啲二百幾噶嘛，係嘛？即係嘅人個個都知道佢嘅諗法，而二百幾人就傳開去，話俾全世界人聽，呢個人係咁嘅立場。咁傳開就話佢就入安全，對佢事業或者甚至對佢家人都係安全嘅。即係喺 WhatsApp 裏面咧，喺 WeChat 啊或者啲社交媒體咧，大家討論就唔會申報利益嘅。OK， 咁佢咪即係咧，佢揾到個揾食之道咯。 嗱，即係我好懷疑嘅，有啲人。因為我知道有些人政治立場唔同，但係佢本身係一個好人嚟嘅，或者係 nice 嘅 people。OK， and before。即係呢啲嘢發生之前，2014之前，大家都係有傾有講嘅朋友。 哦，咁嗰陣時嘅有傾有講，只不過咧，大家唔係好深入去睇一啲我哋叫做普世價值啊，或者咧，我哋去好意志堅定地追求啲咩嘢啫，係嘛？咁但係因為呢啲運動啊，過去呢幾年嘅發展咧，令到我哋更加要去深入去睇呢啲嘢嘅時候，你就分辨出。哦，邊啲係你嘅真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咯？咁邊啲唔係嗰啲咧？你亦都唔好嘥時間去理解佢點解唔係。你不如咧嘥啲時間咧去理解啊！我點樣幫許志峰同林卓廷咧繼續咧鼓勵到佢？咁我哋可以做啲咩鼓勵到佢咧？等佢咧係知道自己做得啱咧？呢啲時間我哋就應該嘥啦。 咁我相信佢哋絕對做得啱嘅。不過 detail 咧，由於佢進入咗法律程序，我哋就唔講啊，講啫。但係正如呢個PK 等啊，今晚就講啦，佢話咧就唔會改變歷史嘅。公道就自在人心。我希望真係公道自在人心。 咁佢足之都好似俾人哋撩到出嚟為止咯。 因為嗰個 impact 實在好大。佢尋日嘅 impact 真係。我回啲朋友喺 WhatsApp 回啲朋友，我話天理何在？即係咁都有，即係好簡單嘅，即係有即係好話唔好聽啊！嗱，我要用極端例子，你就明白。俾人強姦嗰個咧就嚇、就俾人告翻強姦，或者引誘人，哇！有冇天理啊？即係但係咁噶。有些人是这样想的即是一个 很多人用过的例子即是我都会用出来因为实在很 powerful 的例子就是一个着得性感的少女夜晚行街被人性侵了那呢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色狼就不对一定要绳之于法但会有些人呢就齐声指责这个女仔鬼叫你着得这么性感啊你抵死抵死抵死 就係依依啲人咧，係唔係個別啦？教授， 特別我想修正少少。而家呢個唔係性感少女，而家呢個係咧為咗正義去到個要必經嗰條路啫。佢為咗正義咧，即係由灣仔，因為當日咧我係七點幾同佢灣仔咧通過電話。然後咧，佢先至要留意咧，裏邊咧有人俾人打，佢先至趕赴現場話去調停。咁佢趕赴現場之前咧，已經打電話俾警署咧，去咗備案，叫嗰啲警署咧相關部門咧， 呢啲嘢係 佢叫啲相關部門快啲去嗰度處理嘅，咁佢先至入去嘅。咁呢個即係話根本係著得好老老實實嘅人，去一個適當嘅地方去調停，做佢一個議員嘅職務，係咪？咁而家你變成係咁樣，咁樣喎、 哦。係啊，真係調轉，同埋睇唔到嘅人，我真係嗱，黑色同埋白色嘅顏色，我而家講緊係物理學物理嘅世界。喺嗰晚嘅電視，後來嘅畫面出嚟，我睇唔到有其他版本喎，睇埋建制嗰邊喎，即係黑色衫同埋白色衫你都分唔到嘅人，咁唔該你去揾阿林信潮，外國醫生林信潮掛號，睇睇你隻眼有冇問題，連最基本嘅你都分唔到。 咁佢分唔到，佢係有即係佢俾人剝削咗一啲 DNA 啊嘛，咁佢咪分唔到咯，係嘛？你用咁樣嘅尺度去諗佢，你就唔會怒氣噶啦，係嘛？ 好、就是、多觀眾都叫我唔好咁怒氣啊，湛嚇啊！ 因為大家都知啊嘛，大家都知佢哋喺度做緊乜嘢啫嘛。 我希望佢哋講嘅嘢唔係佢哋信噶啦嚇。如果真係佢哋信就好慘啦。嗱，講到呢度，我哋唞陣先啊。提醒你哋68009416800941就係我哋轉數快嘅 number 啦。另外亦都可以即時捐俾我哋啦，喺 YouTube 嗰度啦，亦都可以寫支票嚟啦，支票地址同埋抬頭啦。咁最重要就係城寨。嘅 patron， OK， 而家就係我哋網媒嘅生命線，主要嘅生命線就喺呢度噶啦。OK， 你哋支持嚇、口講嗱，大家咧即係量力而為，可以出嘅就出多啲，唔出嘅咧即係冇出唔到咁多，出少少基本嘅，你哋照做 OK。同時除咗錢之外，物資之外，即係我哋唔係。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嚟啊嘛，我哋係食人間煙火，我哋都要生存噶嘛。你哋都可以有一樣嘢好簡單嘅 CLS 啦，講咩都冇用。你如果唔將我哋嘅節目傳開去咧，唔留個 comment 咧，唔去 subscribe 我哋節目咧，幫助都係有限嘅。我需要你哋而家馬上 CLS 將我哋節目傳開去。咁我哋唞陣翻嚟咧，再講下啦，另外一啲方言。